可以问了吧，姐妹。 天主感谢圣神之名嘛，神主天主多谢你，你又俾我哋今晚嘅时间，亦都俾我哋都知道得临期，亦都俾我哋将今晚嘅时间都期望你心里边将。 今晚咧，我哋就继续第二，即系点啊？第八、第九章嘅第二部分，第九章啦。咁你上个星期提过咧，第九章起，第八章开始咧，系耶稣嘅一个行动，咁亦都系一个即系所谓天国嘅一个威能啦。佢所显嘅奇迹咧，系证明佢嘅天国嘅临在喺人间。咁上次咧已经讲咗，佢嘅行过好多嘅都系神迹，医好百夫长啊，嘅仔啦，咁然后咧就有跟住法布利嘅乐舞啊，跟住又大自然嘅风浪啊，同埋即係趕走魔鬼啊！咁喺個不同層面裏邊咧，敘述咗不同嘅事件。咁今日咧去第九章咧，其實都有不同嘅事件出現，亦都有即係醫好人啊。但係咧更深嘅層次嘅意思。咁第九章其實咧，表面上咧就冇乜好詳，需要詳細加以解釋嘅。不過咧，即係我哋可以多啲咧就留意一下裏邊嘅含義。我即係話其實有一個更深嘅含義啦，咁樣。咁我陣間分享一下討論一下。或者我哋首先讀一讀咧，就第一至到第八節先嚇。阿碧兒幫你讀啊嘛。 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毯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毯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遂归光荣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 咁呢度咧，其實馬頭想講出一樣嘢，就係即係唔係淨係呢一段啦，其實成章啦。耶穌係佢所創立嘅一個教會團體嘅一個好嘅牧者。咁佢嘅做牧者嘅呢個表達出嚟嘅領導方式咧，可以話係日後咧為教會提高一個好好嘅模範。咁聖使咧，即馬竇咧，特別嘅想反映出咧，耶穌咧，其實咧見到唔同嘅人嘅需要咧，都反映出佢嘅憐對人憐憫嘅心，對人嘅關顧嘅心嘅。咁第九章呢度開始，一開始講咧就之前大家將嚟記載佢過去個河，即係個海嘅對面，即係啱加利利亞海嘅對面咧，去咗嗰個叫做加达纳人的地方啦，后来咧就赶所谓赶鬼入猪群，即系啲人，你真系烦啊，即系累到我哋猪都冇埋吓，即系唔中意佢啦，咁有啲要求佢离开个境界，于是佢又坐翻船翻翻自己的地方，翻翻自己的地方，大家个意识知唔知佢自己的地方喺边度？納在佢入佢個鄉下啦。嗱，傳教咧，佢自己嘅地方咧，就指其實前面所講嘅郭法翁。郭法翁，佢開始喺郭法翁做傳教啊嘛。咁啊，跟住咧就見到有人送嚟一個躺喺床上嘅毯子。咁啊，呢個今次咧就唔係屋企拆穿嗰個嚇，係另一個。咁啊，耶穌見佢存信心咧，就對毯子話： 哎，孩子，你放心啦，你嘅罪赦咗。咁我就都假设大家都知道，即系点解犹太人讲即系赦罪诶，嗰、个康医病康复啊，等于嗰个赦罪。咁、因为佢哋嘅观念里边，即系其实同中国人嘅观念好有相似嘅地方。中国人如果见到有一个俾佢嘅例子嘅家庭生咗一个细路系弱智啊、伤残啊，咁即系话咩？梗系你嘅或者你上一代咧做咗啲乜嘢阴质事啦咁吓，即系我哋睇过另一个福音马太福系约翰福音第九章啦吓，医患子嘅时候系佢犯咗衰做咗坏嘢，系佢爸爸妈妈做咗坏嘢咧。嗱，你唔知点解即系以色列有呢个观念，中国人有佢嘅观念吓。咁呢个咧，即系所以就反映出嚟啦，佢哋个罪同埋。即係嗰個健康咧好大嘅拉楞，而家呢個人咧係癱咗嘅，所以咧佢梗係有啲罪。咁佢哋唔係只係呢個人咁簡單，所有嘅現象都一樣，所以佢哋就諗到就係、是，總之你弱智、你傷殘、你麻風、你賴病等等，梗係同罪有關，先至罰啊。咁所以佢就用呢、這個話，佢冇話啊你嘅呢個癱即係呢個癱子啦，佢冇話你起身啦，你好翻啦冇，佢係喺個罪寫咗。咁耶穌嗰個用意當然咧係想講一樣嘢，唔係真係話佢有罪，佢就係康復佢啫，醫佢啫。咁但係佢想話俾當時嘅群眾聽，佢係有權寫罪。對耶穌嚟講，即係用翻佢個文化佢個環境咧。佢無論講邊一樣嘢都好咧嚇，好可能嘅效果都係一樣。但係佢講赦罪嘅想法含義話俾人聽，佢係天主子，佢有權赦罪。所以當佢話：，孩子，你放心啦，你嘅罪赦咗嘅時候咧，經師有幾個人嘅心裏邊喺度判斷，喺度講啦。呢、這個人講咗涉俗嘅話，因為大家都知咧，赦罪嘅只係天主，或者赦罪只係神先至可以赦人罪。咁你啊，耶穌點可以話赦人嘅罪咧？咁耶穌睇到個心意咧，就問佢哋點解思念呢個邪惡嘅事，即係唔好嘅事喺度判斷。於是就問翻佢哋，究竟點樣講係容易咧？你嘅罪赦咗，或者起嚟行走，起嚟行走即係康復翻啦嚇。你嘅罪，你嘅罪赦咗，其實又係康復，係冇分別。所以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身不起你的床走啦。咁聽上來很可能即係聽落去呢個經師就順意啲，不過可能佢有第二個反應啦，唔知呢度冇記載嚇。咁個人於是就起身。嗱，馬道咧喺呢度咧寫咗一句説話咧，我哋係同其他福音比較咧係有唔同嘅地方，就要留意啦。個群眾見到就都害怕。為什麼？因為說癱子他說了一句說話，他說赦罪，跟著說你起身在你的床走吧，他就起來走。這個人是什麼人呢？有點害怕。害怕之餘他都懂得光榮天主。光榮天主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他就是天主賜給了人們這樣大的權柄。這個字呢，你在第二度呢冇睇到嘅人們，因為佢賜俾人們這樣大嘅權柄，點解用人們呢？咁佢而家其實係賜俾耶穌啫嘛，咁喺馬竇咧有佢嘅含義，佢嘅含義係咩？就係喺馬竇見，即係嗰個年代咧，由馬竇寫封入呢個教會咧，嘅話教會咧，嗰個年代咧已經有人。享有正式赦罪的權柄，同時這個赦罪權柄呢為當時那些教會團體的成員承認的。換言之，就我們今天的所謂修和聖事的赦罪的權呢，是當時已經開始有的。所以他用人們，他不會說因為他賜給了耶穌這個人，賜了他一個人，而賜給人們有這樣大的權柄，這個是馬道特別要指出的一個 教会的现象。 那原文先啊，咁嗰个人物系用希伯来文写嘅，写希腊文写嘅时候，咁写咩？ 用多数咯。 用多数。 嗯。就最紧要到咧，吓， 佢唔系讲经，佢唔系讲经师，又唔系讲法利塞人，系讲普通人。 嗯。你可以去马道，你就算唔睇原文啦，你睇个比较三福教福音嘅比较啦。如果你睇翻第九章咧，你首先揾到第九章先啦，马道福音第九章。OK， 第九章咧，睇佢有冇讲其个平衡轮喺边度先，似好坦子。然后马尔谷呢，我冇攞嗰本咩，嗰本《圣观福音》啊，算咗啦，系啊，只好坦住喺马尔谷第二章， 呢个 掉嚟嘅 ，OK， 有冇第二个先？呢個下低嘅，佢係有冇揾到啊？ 嗰個 坦字 係咪第二章？你先話唔係第二章。 係第二章咪字好坦字咯。 正話話，因為嗰個係唔同嘅例子嚟嘅。我睇下先啦。 呢、 這 個坦字係屋頂落嚟。 屋頂嚇，屋頂掉落嚟嘅。 呢個第九章呢度個坦子唔係 好 緊要落嚟。 哦，唔 錯，但係佢都話佢講寫像嘅説話。 佢一樣係講寫像啊。 係啊，話佢有講啲寫 像。咁呢啲人就話佢寫像。 如果即係如果講同樣嘅例子，就唔好講入邊個形式嘅時候咧嚇，喺呢個路加第五章咧。佢就係掉落嚟嗰個，咁佢個寫法咧就係咩咧？又係講寫唔寫罪嘅問題啦。咁眾人十分驚奇，並光榮天主，滿懷恐懼說：今天我們看見了出奇的事。呢本何耶嘅咯，唯有本長大嘅大 都 唔好啦。咁唔係嘅，老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係第馬太第九章， 佢好似啱啱先開始講第五章咯，佢係講。 第二章，我得等於第二章。 係啊，第五章。 係。 即 係 路加第五章。 路加第五章嗰啲。佢等於嗰度啊，即係話馬竇冇講掉落嚟，不過係講同一個毯子，就講同樣嘅內容，就寫罪而匿喺床就。咁我哋之後睇到就嗰、那個路加咧就好驚奇嘅所出現嘅情況。咁馬爾谷咧就。他最後一句就是什麼？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即是他沒說人們有這樣的權力， 所以馬竇很特別， 很特別。所以學者指出就說，當時馬竇年代的教會呢已經有寫著這樣， 他最後期的 馬竇是最後期，是不是最後期呢？馬爾谷最早肯定， 馬爾谷跟住路加， 咁喺嗰啲人嗰時嗰人都可以赦罪嘅，佢一樣係即係可以即係醫好嗰啲人，一樣可以， 即係唔係佢想暗示咧， 佢用呢個時機嚟暗示就係咩話？除咗耶穌本身可以赦罪之外咧，其實教會有執行呢個赦罪呢件收穫聖事，有行呢件事。 即係阿安夫人就將赦罪同埋治病法佢一齊咁睇嘛。咁所以如果俾佢赦罪，即係佢都有人可以， 即係可以耶穌有咁嘅 power 可以，即係治病 治病。係，喺當時嚟講係， 嗰啲人都可以有咁樣。 OK， 咁啊，跟住咧就第九節去到十七節，咁啊 ，Stephen 講到啦。 耶穌從那裏前行，看見一個人在税關那裏坐着，名叫馬豆，對他說：跟隨我。他就起來跟隨了耶穌。當耶穌在屋內坐席時，有許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塞人看见，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耶稣听见了，就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没有人用未跳过的布作补钉，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必撕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不然皮囊一破裂，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得到保存。 啊，呢度咧就有几个即系对话吓、啊。首先就系召选马窦作为佢嘅门徒，咁啊耶稣讲咗个简单说话嚟跟随我，佢就跟随咗耶稣。咁喺其他福音裏面咧，講召叫馬豆嗰時咧，佢就唔用叫馬豆嘅，啊，佢用立未嘅。咁啊，馬豆福音咧自己就講得好清楚嘅，叫做馬豆。咁所以啲學者就話，因為呢個行馬最得限到馬豆有關嘅福音，或者係佢嘅徒弟，或者係佢個嗰班叫做咩啊 ？school 嚇，即係馬豆嗰班人嚇門徒寫嘅，所以咧。馬豆自己不怕認這個就是我、啊、所以人家的學者分析就說為什麼這叫馬豆福音呢，其實是有這些拉楞的資料呢，其他的福音呢就尊重他，所以不寫馬豆這個名字出來，寫立未了，經過、啊、有個人叫立未經過水關的時候， 他名字叫立未，英文叫什 麼？李懷， 李懷，但是他自己真名叫馬豆， 我唔知喎， 即係馬豆係啲人， 可能改咗個名， 後期改落去咧定點 樣？我諗我同事有嘅，唔會後期改嘅。 Terry 就 係，即係 Terry 就後期改啫。嗱呢個就係應該同事有嘅，如果唔係佢冇理由用馬豆啦嚇，講得咁清楚。咁啊佢就叫咗佢之後咧，就佢請耶穌食飯。咁馬豆可能當時咧都喺嗰個收税圈子裏邊咧嚇，又幾有名啊，或者話都好多人嘅，所以咧變成有好多税吏同埋罪人咧，亦都同耶穌同個門徒一齊坐席食晚飯。咁啊，法利賽人見到呢咁嘅情況咧，就對耶穌嘅門徒講：咁啊，耶穌喺根據馬豆福音嘅記載裏邊咧，應該佢係。今次是他是第五個搖怪福音程序上來講，他叫做巴多祿， 我安德勒啊，約望那個版啦，係咪？佢話你哋嘅老師點解同衰靈聚一齊食飯啊？因為你個老師應該係好清高啊，好好喎，好即係唔應該同嗰啲咁嘅罪人來往嘅喎。耶穌聽到就話唔係健康嘅人需要醫生，而係有病嘅人。啊，呢句説話就我哋個都明㗎嚇，即係睇醫生睇下有病先睇啦。唔通無端端走去揾揾 醫防啊嘛？ 以防打針啊，唔使揾醫生高咩嘅咁高檔嘅。所以耶穌就佢話：你哋研究一下，我喜歡人愛勝過祭獻，有咩意思？我嚟呢個世界咧，嚟到呢個地上咧，係召罪人，唔係召義人。嗱，義人嘅意思咧，喺佢當時嘅情況嚟講咧，就唔係我哋一路睇嘅。即係公，其實天主稱為公義嘅天主啊，然後我哋係咪義人嘅問題嗰個字，而係喺呢度咧係講嗰啲守法律嘅人。喺當時嘅觀念嚟講咧，話你哋個守法律已經係成為一個義人噶啦，嚇，唔係因為同天主有好密切嘅關係。咁喺呢一句，我喜歡人愛勝過祭獻咧，出自啲歐塞亞先知書。第六章第六節，咁其實就係當時上主叫歐塞亞咧，去話以色列子民啲選民話佢哋嘅問題。第六章第六節，咁啊，嗰個標題就上主所喜愛嘅嚇。拉法恩，我可以对你们做什么呢？犹大，我可以对你们做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仁爱有如早晨的浮云，有如宜于消逝的朝露，很快就不见了。因此我藉着先知们砍伐了他们，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他们，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因为我喜歡人愛勝過祭獻，喜歡人認識天主勝過絕凡祭。即係因為以民如果你當然咧睇得清楚時咧，第五章啊，講乜嘢啊，咁我哋會知道佢所指責嘅係咩事件。所以唔好做完啲壞事，然後咧走去獻祭咁，即係喺天主個角度，又要派先知嚟話佢哋，即係你做呢啲咁嘅獻祭祭獻，絕凡祭冇意思嘅。所以是来到这里了，喜欢人爱胜过祭献。那个时候这个解答了之后呢，跟着有另一班人的问题。 什么叫召 呢？什么 叫召呢？召罪人，召义人， 召叫邀请， 邀请 啊，召唤，他意思是什么？ call。 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现在来到约翰了，就是约翰除了他的門徒，就是他曾經派兩個門徒去問耶穌啦，即係究竟你係咪要嚟嗰個啊？咁約望福音有記載啊？咁除咗佢嗰兩個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門徒嘅。咁呢兩個即係呢啲門徒咩咧？就係嚟到耶穌跟前問佢話：點解我哋同法利西人多次禁食，而你嘅門徒就唔禁食咧？跟住耶穌又答佢喎。伴郎怎样能够当新郎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悲哀呢？但是日子将会来到。那么照你所了解的，伴郎是谁？新郎是谁？为什么用新郎？ 那些门徒，新郎是自己的耶稣。 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他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咁嗰啲門徒咧就係伴郎，當佢仲未被人哋捉咗去受審、未死亡咧，咁仍然係一個高興日子，所以咧唔需要守齋啦，唔需要禁食。佢話當新郎被佢哋之中劫去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要即係悲哀，又唔係慶祝唔係高興嘅日子，就要禁食啦。跟住咧，佢用兩節嚟到去解釋呢個現象。冇人用 未漂過的布作的寶釘，大家都知道漂布是什麼，漂過的布，有沒有你們小時候有沒有聽過漂，人家說漂布的漂，漂染啊， 漂威布， 是啊，連我記得我小個時候有些人好像即差不多收馬佬那樣啦，去做問即做這樣的工作呢，就問有沒有人需要染布的，就去拿一些布來同人染，那咁未沒有人咧用未漂過嘅布作釘布，即係新嘅布喎，補喺舊嘅衣服上。咁於是咧就補上嘅會扯裂咗舊嘅，咁呢個窿就更加大啦。同樣咧，冇人將新酒裝喺舊皮囊裏面，咁啊新嘅酒要發酵，舊嘅皮囊點啊？會漲破啦。所以咧變咗話，如果咁咧，唔係如果真係咁嘅話咧，皮囊就一定會破裂啦，酒就流出嚟，皮囊又冇埋，酒又冇埋，咁點啊？應該將新酒裝喺新皮囊裏邊，兩樣都能夠保存。喺呢兩節裏邊咧，佢想解釋一樣嘢，明明佢想解釋嘅嘢，佢突然之間由暗食講去到新郎新娘唔係新伴郎同新郎喺度一齊嘅時候。現在曾經說一個寶釘啊，新酒新皮囊啊， 一個新思維嘛，一個內心的轉變和一個外在的禮儀，新的思維在這 裡。因為約翰的門徒和他們法利賽人呢，仍都在那個舊的系統裡面，舊的思想裡面，即是他們未看到耶穌基督來臨這個新約時代，在他們來說他們不知道耶穌是誰了，到而家即係都嗰個時候都未接受，咁於是佢認為哦舊有應該咁咁咁嘅，啊冇理由要即係咁咁慶祝嘅，冇理由去接觸罪人嘅，即係嗰個觀念係完全係舊嗰套觀念。咁但係耶穌咧想講出新嘅年代已經開始，新嘅時代已經開始，所以我哋應該用新嘅態度、新嘅方式嚟到過呢個新約時代嘅生活，唔係。死守舊規，所以在生活裏面呢，我們說如果一個人要改變呢，不單止要改表面、你叫我不要做這樣我不做咯，但是心怕不改變呢，只是做得表面呢，那就沒什麼用，所以、是要兩樣東西都同時呢去改變去、才能夠真正一個徹底的更新，如果唔係咧，就冇所謂真正嘅更新。所以明白咩？新酒舊瓶啊，舊瓶新酒啊，你哋諸位不一樣啊。好，冇問題喺呢度。咁咧就18-26，後尾幫你讀啦。 耶穌向他們說這話的時候，有一位首長前來叩拜他，說：我的女兒剛才死了，可是請你來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復活。耶穌起來跟她去了，她的門徒也跟了上去，看有一個患血瘤12年的女人從後面走近，摸了她的衣服垂头，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耶稣转身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得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进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整个地区。 咁呢个系继续咧，有两个所谓奇蹟出現，第一個就是那 那边有一个首长来到去求耶稣，因为他女儿过身，但他有个信心，他的信心 是怎样来呢？这里没什么资料，但是他有个信心，就是耶稣将手放在身上，他一定会好的。当然他的信心呢就不够个白夫长劲，白夫长就是你讲句话就可以了，这个仍然要耶稣做些事情。於是耶稣就起来跟着他啦，因为他既然好像讲到话你将个手放在身上他会好的，他就所以跟个手掌去啦，耶稣的门徒也跟着他。在一个过程路程里面呢，有一个患血流12年的女人在他后面走近，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也都相信，想就是说我摸到他的触摸到他的衣服的水头都不用捉到咩身体的接触，他都会好的。那么为什么耶稣的衫有水头的呢？我们试试看一看户籍记15:37。原来在旧的时代呢，很早很早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服装的要求的习惯的。15:37呢，衣边应带水头，户籍记前啲，应该前啲，再前啲咪，好前向嘅。 梅失好唔得。 五先，梅失。 啲嘢应该叫做啊。 吓？ 梅失好唔得。 唔系梅失。梅失清唔系五师啫，唔系佢定噶嘛啲嘢。 分事梅失， 上呢份叫梅生。 点做三个人？ 叫佢吩咐以色列子民啫嘛，佢唔使去帮佢做噶。咁啊，上主吩咐梅失话：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命令佢哋世世代代喺自己嘅衣边上做上水头，衣边嘅每一个水头咧，应用紫绳系着。咁即系呢啲水头究竟系点样咧？我冇印象，我假设先谂啦。而家啲主教嗰个徽号咧，咪实咧有啲帽嘅，帽下低咪有几个四嘅，即系 我有 两 条 链。唔系戴顶帽，而系嗰个徽号啊。 哦，徽号。 你明个徽号嘅意思啊？咁之后原来有分好多，你如果有留意咧，个上一次唔知几时介绍。总主教是几多层？普通主教几多层？司机主教几多层？三层、四层，即系唔同嘅，有啲咁嘅分别嘅。咁呢个系所谓职级嘅分别啊，或者咩嘢？当时虽然呢个水头好唔好喺嗰度，即系咁啊引用翻咧，比较有咁嘅历史咧吓。咁但无论如何咧，喺当时户籍记即系梅失年代咧，都已经要求以色列子民有咁嘅一个识别嘅。所以世世代代都有啦。咁佢於是有呢個信心，就係摸咗耶穌嗰個衣服嘅水頭。咁耶穌咧就發覺，佢馬道記載同其他福音唔同啦。即係其他福音就話耶穌發覺有人摸佢，咁佢就問佢門徒邊個摸我？咁耶穌話：切，唔係即係佢門徒話：有冇搞錯啊？咁多人邊個摸你係嘛？咁呢度耶穌就即係都唔問啦，就轉個頭嚟問對住個女人話。女儿放心，你的信德救了你，就从那个时候女人就好了。好了一方面就是就健康了，在健康对他们其实是有一种同样的信息，健康或者疾病就可能魔鬼 的骚扰，或者是有罪的罪恶前身之类的观念。那么好了就是回去跟天主一起，跟住即系问咗佢呢样嘢，话咗佢哋个信德救咗你咧，喺呢度睇到几个术噶，都系同信德有关嘅。第一个将嗰个毯子咧，同信德好明显嘅关系。咁然后呢、这个手掌叫耶稣医，又同个信德有关系。呢、这个妇人啊，啲耶稣咧嚟到手掌屋企，佢去到屋企咧，因为佢个女死咗啦，所以咧好多人喺度吹笛同埋做紧拉弊。手掌嗰個女死咗喎，點點點自陣陣都唔聽。咁啊睇聽下吹咗咧，我又諗到中國人嘅一種習慣 你唔知道你哋有冇見過啊？我以前就見過，細個時候屋企有人過身咧，請啲所謂 D 大佬啊， 南無佬 喺度出南無佬，佢又唔係啲南無佬喎，佢就啲追打嘅啫喎。 兩種唔同嘅人嚟 嘅。 係 啊， 追 D 打唔同。 南無到後來嘅打齋嗰度嘛，咁初初咧咁啊，即係喺度吹，即係唔知佢用意係咩，我唔知啦嚇。咁啊，同樣好似而家猶太人嗰啲習慣亦都係一樣。咁啊，呢個手掌上到去，即係帶耶穌去到，咁啊，係咪即係耶穌見到咁亂哄哄咧，所以就叫佢哋走開嚇，就話俾佢哋聽，誒、哎、呢、這個細蚊女未死嘅，只係瞓咗覺啫。於是他們就笑耶穌，於是將他們趕出去之後，耶穌就很簡單，這個女仔的手呢就叫她起身，在第二個福音記載有一句說話，講句說話，塔米塔古姆，究竟什麼意思呢？我不知道，那個是他的語言，其實那個意思，小女孩起來吧，如果真的意思。佢咁就於是醫好咗，或者話唔係復活咗呢個女孩，又係一個信德同埋一個生起死回生嘅。睇到耶穌赦罪，耶穌醫病，耶穌復活一個女孩。咁呢個耶穌嘅不能咧，係點啊？唔係第啲人可以有嘅。這個消息就傳染咗整個地區，就係、是。郭克翁呢個整個地區，或者加利利亞沿住東嗰個咩？佢先西邊嗰個地區。咁跟住呢章非常簡單嘅，啊，仲有最後嘅27-38節，成章都冇乜特別。我哋幫佢。 OK， 耶穌從那裏前行，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說：但你之子。可憐我們吧！他一來到家，孩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他們對他說：是主。於是耶穌摸他們的眼說：照你們的信德，給你們成就吧。他們的眼便開了。耶穌嚴厲警戒他們說：你們當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们出去就在那整个地区把他传扬开了。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像赖魔王驱魔。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於是對自己的門徒說：莊家故多，工人卻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家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家。 咁啊，耶穌喺呢個旅程裏邊繼續就行嘅前行嘅時候咧，就有兩個盲眼嘅嚟到大聲叫喊：阿弥之子，可憐我哋啦！大家都明白了，達美之子，因為耶穌是達美 的後裔，亦都是這個達美之子呢，就是耶穌的另一個稱號，不是其他的人可以用這個達美之子的，耶穌的另一個稱號。於是一來到家，回到家，孩子就去到他面前，去到耶穌面前，耶穌問他，你們信不信我能夠做這件事呢？咁佢哋好簡單，好坦誠，好坦白話：主係主。咁啊，當然佢哋耶穌行走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求耶穌可憐佢，所以 当瞎子去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即是他不需要再瞎子再求，再向耶稣求什么东西，而反为耶稣主动向他说，你们信不信我做这件事。那这里亦再一次呢是反映信德，对耶稣的信德。这个天国临在的一个明显 的证据，就是耶稣的在他临在。所以耶稣就摸摸他们的眼，就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其实呢都几大的挑战，如果信德哎呀得不得啊，那即是没了东西了，是吧？你自己信德不够的，原来。不过好在他们够信德，他们的眼就开了。这里呢就我想我都给不到个答案了。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 为 什么呢？道道他都即是没有特别。除了叫阿那个父母的哑巴不要出去说之外，那这里特别不要说出来，不要叫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怕什么呢？相反呢，当他出去的时候就整个地区传扬开，叫他不要说，他说多一点，是不是耶稣怎么计有没有？ 你嗰時唔係講時候人喺猶太人嘅地方，佢就叫人唔好講啦。但喺外邦嗰啲人咧，仲未吩咐嘅就係佢話一到他一來到家，我諗都係啦。 佢自己地方咧，係咧，佢喺外邦地方咧，佢唔講話唔好唔好宣傳呢件事，冇所謂嘅，即係佢講，即係佢就傳福音啊。可能佢自己地方咧，即係唔叫你唔好講啊，又驚佢哋見到耶穌行咁多奇蹟，哇！掂喎，我哋而家要反羅馬嘛，即係要擁立佢為皇帝咧，咁就好，即係因為耶穌嗰個點講啊，佢做事嗰個目標係睇天主個旨意，而呢啲人嘅目標咧，雖然佢係期待緊墨西亞，但係墨西亞咧係一個叫做咩啊，復興以色列啊呢、這個角度嘅墨西亞，所以係唔同嘅，所以佢就叫啲人咧唔好亂咁講出嚟。避免有一個後來 的困擾。咁啊，佢哋出去之後咧，就再次有人送為耶穌送嚟一個附魔嘅啞巴。咁呢個又係附魔嘅，同魔鬼有關噶啦。啊，呢個喺馬太福音嘅第二次關於驅魔啊。咁魔鬼就趕咗出去，咁啞巴就講出話嚟，群眾就驚奇，以色列將從未出現過咁嘅事。哇！一即係出聲，這個魔鬼就會走咗出去，然後呢個啞巴就會講到嘢。啊，第一次見到嘅啫。法利賽人咧見到就唔知法利賽係咪真係對耶穌有好大嘅偏見，所以你點做咧，梗係有啲嘢嘅。啊，而家驅咗魔咧，就仗賴魔王驅魔，只係你咩叻啫？你係用魔鬼頭嚟到去啊？讲啲魔鬼仔啫嘛，咁啊耶稣咧就冇去解释，冇去 challenge 佢哋，啊，即系喺第二个福音咧就继续落啦。咁啊，如果我像为魔王驱魔，你嘅徒，你哋嘅子弟像系边个驱魔咧？咁就佢哋答唔到啦。咁啊，喺马窦咧就喺呢度停咗，就讲另一样嘢。耶稣周游各村，喺佢会堂里边施教，宣讲天国福音，治好一切疾病跟衰殃。其实因为马窦要讲咩呢，其实上咧想讲一样嘢，就是天国嘅临在，所以佢唔系好想去指或者解释，即系话讲啊耶稣驱魔嘅能力系嚟自边度啊咁啊，所以因为天国嘅临在咧，邪恶就受到即系冇地方企啊，要让位啦，所以。当他一见到群众，即是指耶稣的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关于牧人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而且 很早已经讲。我们再次看一看，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书 佢讲嗰个牧人应该点嘅咧？查个耶字啦，然后第五十章第六节。五十章咧，到处就话我嘅人民系一群迷途嘅羊群，所以喺古代已经有用呢个比喻，即系当然啲牧羊人打住羊咧，就成日都有噶啦吓。但系用人嚟到，即系用羊群嚟代表人咧，就喺耶利米先知书呢度讲得清楚。佢哋嘅牧人咧，使佢哋流落。在群山间徘徊，越山越岭咁样漫游，忘掉咗自己嘅羊集。当时咧，嗰啲牧羊、嗰啲咁嘅牧者咧，就系懒鬼唔理啊，所以咧就耶利米啦指出咗，即系天主透过耶利米啊指出咗嗰啲牧者嘅疏忽。咁但系耶稣咧唔系咁嘅人，唔系咁嘅牧者。他是关心那些困苦流离的，他都看到那些人呢好像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理，所以呢耶稣对他们这么关心呢，因而就对门徒说，庄稼多，有这么多 要做的事，有这么多人想得到天主的恩典，但是呢要做这个公司的工作的人有多少呢？很少。所以你们应该求庄稼的主人去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所以门徒被天主召叫了之后，不单止按照耶稣去帮耶稣手去做那些传福音的工作，都叫这些门徒去求天主派多些工人来收他的庄稼。那耶稣作为一个使者，天主的派遣的使者，就去宣讲福音，咁啊宣讲福音之后，当然咧又收成，正如亦都喺约望福音嗰、那个第四章讲撒玛利亚妇人同佢讲个属灵问题嘅时候咧，耶稣就有提醒嗰啲，因为有好多撒玛利亚人会即系回心转意信耶稣啊嘛，咁佢就话将较多工人少嚟，快啲去求天主。派遣工人收嘅庄稼，咁啊，耶稣唔单止自己做，亦都选门徒做，亦都希望日后继续有人去收割呢个庄稼。呢个系天主嘅能够可以做嘅嘢，需要求天主做。咁所以成章要了解，即系真实在话要解释嘅嘢唔系好困难，唔系好多。但最重要，我哋明白第八、第九两章咧，系想指出耶稣嘅行动，显示出呢、这个天国嘅临在。 好妙啊！即系耶稣识咁多古经，佢细个咧，虽然圣经冇话读过书添啊，咁样入边读经读书，佢识咁多，而家门徒听好多啲经师啊、法利塞人啊。我想聽得很熟，就記曬人腦。因為你本成本讀嗰邊嘅舊約，我諗佢好熟嘅嗰啲經。 其實唔係只係點講耶穌嘅時候咁，其實而家嘅以色列人一樣，佢哋讀舊約，即係佢哋冇新約噶嘛，係嘛？佢哋一路都讀嘅，喺跟師傅讀啊咁啊，或者係佢哋所謂會堂裏邊讀啊，佢哋讀嘅，唔係好似我哋。即係而家我哋叫勤力嘅咧，叫做勤力嘅咧，而家係嘛？我哋教會點啊？大部分人唔睇聖經，大部分人唔讀聖經嘅。但係當時嘅猶太人，佢哋睇聖經就唔係唔睇㗎，只不過守唔守，即係做唔做係另一件事嚟㗎。 我覺得好合理，成日因為嗰啲教水準咁低，咁你咁多人咧，除非你真係好留心坐喺會堂入邊。 咁佢日日都去對住， 我真係好啊！我杯水先，冇講佢細個嗰時點長大。 冇黑字啊嘛，冇經批咯。 係啊， 好舒服咯。 唔係有聖經到嘛？佢哋日日走去聽， 佢日日走去聽。哇！都話啦，我哋孭住個冰嘅樣，2000年嗰陣時候， 牧羊人，一就叫釣魚，一就牧羊。 點解英國都係同樣情況啫？有啲冇錢，即係有錢嗰啲去書齋聽老師講書啦，讀科學家啦。冇錢嗰啲咪走去酒樓啊，即係好似韋小寶咁樣。酒樓啊，指甲啊，咁聽啲傳說，係咯，其實係咁樣噶。 唔係，即係話咗好話呢次我哋即係話好奇妙，即係話咧，就算你讀啲書咧，古經啲嘢咧，聽完咗走過百倍唔明佢講乜嘢噶嘛？耶穌咁特別嘅人物，佢當係耶穌啦，嗰啲藥王咧，佢真係讀嗰啲嘢都好明，隨時隨地可以抽出嚟講翻曬啲末世嘅心乜嘢，即係佢好熟呢樣嘢，所以好嘢，我真係我要讚賞嘅。 我記得嗰時啲細蚊仔好似要背堂咁啊，好似咧，係嘛？佢一定要背堂，好似耶穌嗰時十二年都係，即係佢一定要上噶嘛，嗰個全堂咁樣。所以咪聖母咯，能夠講出咗嗰個聖母就係佢都喺另外一邊，另外女人係另外一邊嘅，唔入得去嘅。咁喺度都聽嘅，佢都聽，所以好容易聽到呢啲嘢。 如果你聖地咧，你會領會多啲嘅，即係佢哋咩幾多歲話就 要 分到 12、13歲， 即係加官㗎咋？佢哋仲喺個卷軸度讀㗎，係以前即係冇書㗎嘛，卷咗喺度讀嘛，係嘛？ 係 由嚟卷啦，唔知佢。咁即係好似你話冇咁多嘢玩啊，亦都冇咁多咩marketing 啊、會計咁攪教嘢讀嘅啫，係嘛？以前即係。 有話買一棟仲税利㗎， 税利收錢嘅，唔係 個公司計算先得㗎嘛。 好似睇到公司咧講嗰啲回答圖咧，佢哋啲細蚊仔就入住喺度嗰度就讀經㗎啦，揸住本可能經咧就喺度讀就咁讀，要背㗎喎。係啊，即係背嘢要背。 嗰個啊，就係啊，一本可能經啊。